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OK。 嘿嘿嘿，到了北京时间21: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每个周末夜周末的晚上，周六夜的晚上9点到12点，周日晚上10点到12点收听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由麦麦麦同学就是我跟大家一起在空中甜蜜相约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好吗？今天呢是2018年10月3号星期六啊，今天晚上呢要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分享好音乐的同时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周末的话题。而且呢，在今天我们也会特别的为大家准备一个每一个时段都会有的话题，在每一个时段，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里都可以听到金庸的武侠故事，说说你年少时候的武侠梦，说说你最喜欢的金庸的作品，或者是聊一聊哪首歌曲前奏一响就会把你拉回到当时的那一个情境当中。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互动，或是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已经上线了，快快留言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好音乐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今何去何从？爱与恨情难独钟。刀花不长空，是与非动也不动。我醉一片朦胧，恩和怨是幻是空。成功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声，悲哀一声，谁与我生死与共。 能不能相逢，爱恋匆匆，恩怨匆匆，一切都随风，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谁与我生死与共，谁与我生死与共。 这首歌来自1994年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除了周末的话题之外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在这个周末的节目当中特别要为大家一起怀旧一下的一些好歌，金庸先生的一些非常经典的这武侠名作里面的一些音乐的这个让我们记忆深刻的代表作哈。刚刚听到这首《刀剑如梦》呢，也是很久很久，哇，说到这个也真的是自己童年的偶像，当时有没有这马景涛，有没有周海媚，《倚天屠龙记》，哇，《刀剑如梦》呢也是《倚天屠龙记》的片头曲。金庸先生去世了，享年94岁。其实呢，说到这个年纪啊，岁数呢是高寿，离开了也是喜丧。今天呢，金庸先生走了，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做这个悲痛的特辑，愿他一切安宁。我们一起用音乐来纪念他，一起呢分享分享属于你自己的武侠梦。说到武侠小说，可能呢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呢已经不再特别的迷恋，因为呢现在大家像我这个身边的弟弟啊妹妹啊都在呢看这个网络小说，大部分呢都是仙侠玄幻流的哈、啊、这个法力太高强啊，这个太高强呢真的是可以加一个这个乘以10啊，太高强，一拳啊，这一出拳可以打爆一座山，一飞呢就是几个城。武侠这种呢最多呢是把你推出这10几米哈 啊虽然呢看起来当下的这种玄幻呢，这相比之下不够爽，但是呢真的是我们童年的回忆啊。武侠小说也是从古代的传奇小说来演变到现在哈，那到了金庸啊，武侠小说呢才是真正的大放光彩。说到武侠的三座大山，应该属金庸、古龙、梁羽生。有没有属于你自己的武侠梦和武侠故事？童年的时候，亦或是此时此刻的你，还在温习很多很多这样的非常，其实呢，就可以说那个年代哈，童年的时候觉得非常爽的各种故事。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在今天节目当中，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里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聊一聊。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呢，众多同学已经上线了。抢到今天节目沙发的是谁？来，我看一下啊，按时间排列。抢到今天节目沙发的是雪玲儿，恭喜你！2楼新到3楼 ，World Dom 和打卡正在加班听节目的古朵儿，以及呢 WD， 他是说到武侠梦最爱的人物呢，应该是林青霞所扮演的东方不败。我的天哪！虽然我是00后，我们节目竟然有00后的听众啊！但是我喜欢的都是70后、80后喜欢的东西，尤其是那会儿啊，香港电影的黄金几年，我喜欢的人真的数不过来啊！巩俐、张国荣、梁朝伟、林青霞、朱茵、王祖贤，他们演的角色我都爱，太喜欢他们了。 Oh my radio star, I wanna kiss you.But if I do, then I might miss you, babe. It's complicated and stupid. Got my ass squeezed by sexy Cupid. Guess he wants to play, wants to play. I love game, I love game.Sex, yes, and now I want it bad. 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Oh my Radio Star。 天黑了，我才睡醒，再听了点点客厅，一时无法适应这样的安静。我传了一则短讯，想知道你在哪里，一分一秒过去，等不到回应。我就这样在这里孤立，在黑暗里消化着自己。你的声音是我的幻听，清楚的只有我的呼吸。我到楼下热闹的餐厅，期望跟谁会不期而遇。谁又和我有同样默契？我知道这是个过渡期。天黑了，我才睡醒。再听了点的客厅，一时无法适应这样的安静。我传了一则短讯，想知道你在哪里，一分一秒过去，得不到回应。我就这样在这里孤立，在黑暗里消化着自己。你的声音是我的幻听，清楚的只有我的呼吸。我到楼下热闹的餐厅，希望跟谁会不期而遇。谁又和我有同样默契？我知道这是个过渡期。多想哭泣，又觉得没出息，封闭了自己，等谁来开启？我就这样在这里孤立，在黑暗里消化着自己。你的声音是我的幻听，清楚的只有我的呼吸。我到楼下热闹的餐厅，期望跟谁会不期而遇。谁又和我有同样默契？我知道这是个过渡期，我知道这是个过渡期。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 ，Oh my Radio Star。听到的是张栋梁《过渡期》。在城市生活的每一个朋友经常会遇到所谓的过渡的时期，一个项目呢需要一些过渡期，生活跟一些新来的朋友相互呢交往的过程也需要一些相互了解的过渡时期。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古朵儿，上海的古朵儿说呢，加班的时候来收听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真的就是一种刺激又新鲜的感觉。说到武侠，不得不说有一首歌曲真的

夜间到明天上午能见度会比较差，后半夜西部北部有降水，驾车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冷空气活动有降水和北风，扩散条件转好，空气质量逐步改善，但气温下降较为明显，体感阴冷，请及时添衣保暖，谨防着凉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西部北部有小雨，南风二级转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山区雨加雪或雪，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31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奖名单揭晓，法国电影《阿曼达》拿下最佳影片金麒麟奖和最佳剧本奖。影片故事发生在巴黎，讲述20岁的大卫是个活在当下的空想家，他打各种零工，并且爱上新邻居莱娜。而当他姐姐在一次袭击中遇害，他必须负责照顾7岁的侄女阿曼达。丹麦电影《弗罗斯特》之前拿下评审团特别奖和最佳男演员，意大利电影《希望的另一边》同时拿下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拉尔夫·费因斯导演新作《白乌鸦》拿下最佳艺术贡献奖，两部华语电影宋佳和朱亚文主演的《诗人》以及香港导演陈果的《三夫》遗憾未获得奖项。最后来关注英国家庭喜剧《我的冤家是条狗》，距离11月9号上映日益临近。近日片方再曝陪伴版预告片，预告片中萌宠俏八哥悉心陪伴佛系女主，全面爆发男友力。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在北京， 在北京， 在空中， 在空中。 全亚洲最潮流的周末夜现场，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DJ 麦麦麦同学 ，DJ 麦麦麦同学。 我们都没说那遥远的曾经，我 窗外的树，爱哭的风，烦恼的我，聪明的你，爱是什么，什么人懂，所以别难过。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回归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世界上最宝贵之物，乃是两心相悦的情谊，绝非价值连城的宝藏。这句话出自《雪山飞狐》。正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坐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今天晚上的节目，一边听歌，一边跟大家互动，一边唱歌。坐在直播间的我回想着差不多20多年前所看的《雪山飞狐》的电视剧，那个时候的快乐时光。我知道那样飘逸又童真的日子已经像飞雪一样再也回不来了。说一说属于你的金庸梦，属于你的童年的记忆的武侠故事。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跟我们互动吧。 寒风萧萧，飞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行，回首望星辰，往事烟雨，犹记别离时，徒留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梦未醒，痴情换得英雄豪情，唯有与你同行，与你同行，才能把梦追寻。 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行，回首望星辰，往事如烟云，犹记别离时，徒留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情，雪中梦未醒，痴情换得一生。 到了雪山飞狐里面的雪中情，哇，这里面呢这个主角也是我这个小的时候哇非常喜欢的看的这个角色就对了，胡斐啊，胡一刀。胡斐呢这个里面呢这个和这个苗若兰的这个完美爱情恐怕呢是金庸小说中最让人神往的所谓的爱情了，虽然呢金庸小说为我们奉献了太多的神仙的眷侣哈、啊、但这个小龙女和杨过啊不食人间烟火啊，令狐冲心中始终有一个岳灵山啊，黄蓉的灵力掩饰不了郭靖的愚笨，而张无忌一直很被动。赵敏，刚刚呢我们的那位听众也说了哈，哎呀，付出的太辛苦。只有呢，在雪山飞狐里面的这一对儿，胡斐和苗若兰的爱情，满足了很多人呢对爱情的最好的这个状态的奢求。莫问出处啊，不问西东，就是互相心动的时机成熟的外促。这个外因促进的爱下去就对了。今天在麦麦的周末现场节目当中，邀请大家一边听节目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正在向大家上线我们的点歌贴，滴铃滴铃滴铃。我们来看一下在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当中呢有哪些同学已经报道了。其实刚刚呢很多同学在这个互动当中啊，然后呢说了自己的这个关于童年的武侠记忆啊，原来呢很多女生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喜欢的武侠片就对了，那个时候好像真的没什么可看的，很多这样的古装剧呢带给了我们很多童年的回忆，我们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们。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当中看到了李李李 L1206 的朋友，他说呢今天节目当中很想听一首拥抱，温暖一下不寒冷的这个季节，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 脱下长日的假名，奔向梦幻的疆界，南瓜马车的呼应，幻想童话的玻璃鞋，让我享受这感觉。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 空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Text me in a crisis. I believed that all of your dreams are duration. You took my heart, all my keys, and my patience. You took my heart, all my sleep, a decoration. You mistaken my love, I brought for you for foundation. All that I wanted from you was to give me something that I never had,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seen,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been. Mm-hmm. But I wake up and that nothing's wrong. Just get ready for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 Send me out the work, work. Radio Star. 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竟没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经常会说啊，生活里面呢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阻碍，或是遇到了一些呢不尽人意的事情的时候，会想到从前怎样怎样啊，小的时候怎样怎样啊，所谓的怀旧的情节。但是呢，从前一切变得很慢，现在在都市生活的每一个你，也可以让生活变得非常有节奏，变得由心出发的，按照你内心的速度，想快就快一点，想慢也可以慢慢的。像我的语速一样啊，想快的时候可以很快，慢慢的也可以来讲话就对了。愿你一切都快乐。在新浪微博的皮卡瑞说，就想把这四个字呢送给自己，愿我快乐。 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发现笑着哭最痛。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手地上的人，会不会知足其实才是永久。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 天，你和我那个山

惯听你分享生活细节，害怕破坏完美的平衡点，保持着距离，一颗心的遥远，我的寂寞你就听不见。我走回从前，你往未来飞，遇见对的人，错过交叉点，明明你就已经站在我面前，我却不断挥手说再见。以后别做朋友，朋友不能牵手，相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画一个安全的天空界限，谁都不准为我们掉眼泪，放弃好好爱一个人的机会，要看着你幸福到永远。以后别做朋友，都要不能牵手，爱你的冲动我只能笑着带过。最好的朋友有些梦不能说出口，就不用承担会失去你的心痛。忍住时空太折磨，我自作自受，回忆都是我好不了的伤口。以后还是朋友，还是你最懂我，我们有始有终，就走到世界尽头。再懦弱，紧紧握住那双手。 空气代替沉默，像用耳语唱给你听我的幽默，青春已没人留，而我还不想走。你的故事仿佛就是一段漂泊，你的眉头凭空多了一道伤忧，青春扣上了锁，我跟在你身后。而我明白你是我年少最大的欢喜，我最喜欢的少年只有你，任你怎么想怎么说怎么爱怎么做怎么厌倦和沉默都没有 多，而我明白你是我年少最大的叹息。我在叹息的少年只有你，任你怎么想怎么说怎么来怎么做怎么厌倦和沉默都没有错。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直播间， DJ 麦问候大家，为大家放送好音乐。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正在上线中，送出了一首首大家的点播。很多同学呢对我说感谢，其实呢我更想感谢你，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我们麦家族的小伙伴们真的很懂得感恩哦，好感动。来晚的这位大周周，希望呢明天节目可以好点哈，在节目里许下一个小小的心愿。 I'll take a taxi ride, so we can drink all night. I know it's been so long, but boy, you still turn me on. All the nights I want to make love like strangers. No more fighting, no more pain. It will drive us both insane. Let's just do it like we just did. Do it. Got your number on my hands. Sweat it up when we dance.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钟到十二点钟。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了很多金庸剧里的这个主题曲。金庸剧啊，几乎呢都是现象级的作品。83版的《射雕英雄传》也当时直接捧红了新人哈，当时的新人翁美玲。 你是我梦似曾经。爱世事断愁怨，相伴到天边。作草冷四方，沙漠苍苍，那句说相安眠，射雕人生在外奔驰，笑道此生无前缘。似是流水，斩不断你还愿。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身经百劫也在心间，因而两难断。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说到呢最经典的射雕英雄传哈，当时真的所谓是万人空巷，全部呢去看这部电视剧，对于那个年代的人呢就是神剧啊，里面的这个黄日华的降龙十八掌，对吧，啊，估计呢我们的这个父母父辈他们都有这个在家模仿过哈。所以说今天晚上呢，我们呢在节目当中的话题可以聊一聊你童年时候的武侠梦，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Zip on my mouth. Sometimes I don't even mean it. It takes a little while to figure me out. Oh my, I'm having sugars in it. High heels and my jewelry dripping. Drinking, I get all fired up. Insecure, but I'm working with it. Many things that I could get rid of. Ain't nobody give it up. I made a few mistakes, I regret it nightly. I broke a couple hearts and I wear on my sleeve. My mama always said, girl, you're troubling. And now I wonder, could you fall for a woman like me?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Hello Hello， 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我们在这一时段的开场，同样一首老歌，最近呢很想努力循环他的一首抒情歌哦，《付出》。 你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里，听同一片 CD， 麻痹所有的泪滴。全都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伤痛担心仿佛无法痊愈，心痛难过只因为你冲动，没有后悔不觉得累，我愿为你承受。是在你愿不愿意接受幸福，我愿给你最真挚温柔，摊开你的双手，就让一切转动。 只是在你愿不愿意接受我的幸福，我愿给你最真挚温柔，摊开你的双手，就让一切从头。刚刚那位可爱的听众朋友说呢，关于自己很喜欢那个角色东方不败，你知道吗，在92年的时候，徐克啊对这个笑傲江湖念念不忘，后来呢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笑傲江湖二之东方不败，第一部呢的确是没声没响，而第一部的人物呢全部换掉，用上呢他的爱将 李连杰，以及呢大家非常喜欢的林青霞哈，并且呢非常大胆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东方不败，采用了女演员来反串出演。在《笑傲江湖》的原著里，东方不败呢是一个大的配角，戏份其实并不多。但是徐克呢却觉得这个角色很特别啊，于是呢在第二部当中把这个人物提成了主角，甚至还让林青霞当时呢这个反串出演，和男主角令狐冲有这个感情线啊。这种改编放到今天也真的是雷霆震撼，有没有啊？仔细想想看哈，大胆改编其实不是问题，差不多30年前的徐克大胆不输今人，可要注意的是有这么大的野心哈，也配了这个这么大的实力去实现，拿出精品才行。徐克呢想让林青霞出演，人都进组了，却接到了金庸的电话。当时呢金庸老师哈、啊、金庸先生说认为呢林青霞不适合东方不败，希望可以换掉林青霞啊。好险，强调哈、啊、最初的概念不是这样的。但是当时徐克呢力保了林青霞，直接拒绝说我认为很合适，我知道该怎么拍，这会是一部与众不同的电影。金庸先生当时非常不开心，在后来呢这个徐克向他买神雕侠侣的改编权的这个时候啊，他直接呢拒绝啊，拉黑徐克啊，拉黑了彼此的这个微信，有没有，这个屏蔽了朋友圈啊。那个时候没有微信啊，你看哪有什么是一层不变的。说说属于你的童年的记忆，说说你最钟爱的武侠梦，跟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分享吧。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来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

我就在你家大门前。我不是强盗或窃贼，你怎么连睁眼都不看我一眼？我不怕谁指指点点，爱情是正当的保卫。你别听有心的谣言，我爱你是一种信念，一次绝对。我就站在你面前，就在你家大门前。我不是强盗或窃贼，你怎么连睁眼都不看我一眼？我不怕谁指指点点，爱情是正当的保卫。你别听有心的谣言，我爱你是一种信念，一次绝对。我就站在你面前，谁也退不远，就算刮风闪电大雨淹水，爱让我的心变成了铁。我就站在你面前，把爱握成了拳，吹开阻碍怀疑不完是非，你怕苦我替你流泪，心碎我无所谓。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到十二点，周日呢我们会比周六晚一个小时开播，在每个周末啊，我们这一周呢可以来进行限量收听的节目，就是麦同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咯。问候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晚安晚安。今天晚上呢，我们能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在每个时段都可以听到的关于自己童年记忆的武侠梦啊，一首歌曲可以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时刻。接下来再听一首抒情歌，《秋千》。 那朵云，它要飘到哪里？晃呀晃，我的心一样没法安定。

麦的周末夜现场，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就在建外大街14号的直播间向大家招手。今天晚上真的是太幸福了，听到了虽然很多复古的调调，但是呢，每一首经典的武侠曲都可以勾起我们的回忆。 天下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黄昏尽晚霞，独行无牵挂。太潇洒，不问世间仇恨，淡如茶。江湖一句话，心得正邪不怕。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悠悠亮，晚风吹愁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浪天涯，伴随枯叶片片风。 男主看了，男主看了。

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呢你想说的话和内容呢一并发上去之后呢，可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以及呢每个周末夜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的互动。看到了很多同学留言说，吕颂贤版的这个令狐冲呢就是我心中的这个最完美的那个样子哈，不是特别的这个完美的帅，但是呢最潇洒啊。然后呢包括还有这位同学说，一直以为呢武侠小说都是这个打打杀杀的，真的一部都没过是什么意思？金庸剧看了却不少啊。很感谢金大侠给我们贡献了那么多的美好的回忆哈，就当做你归隐山林里吧。没错，金庸先生呢离去了，相信呢他可以去到更加逍遥的地方。实现他的天龙八部。 凡凡间曾经根深重，红尘中无热血英雄，怀翩翩武功若游龙，苍灵龙功名于心中，天地间为情深相拥，人群中有快意愚空，寻片刻放纵若惊鸿，手盼是挚爱于命中，爱恨惊天地美梦成真，动乾坤揽子于一身，情深绕世间朝夕浮沉，至真惹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分，看生死是眼前是风是天池，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尽日月叹是快意恩赐，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常是沉默是如醉如痴，爱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无愧于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哦、看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掷我执，看炼尽日月叹是快意恩赐，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常是沉默是如醉如痴，待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无愧于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 些英雄怀翩翩武功若游龙，苍灵龙功名于心中，天地间为情深相拥，人群中有快意愚公，寻片刻放纵若惊鸿，手盼是挚爱于命中，爱恨惊天地美梦成真，坦诚动乾坤揽子于一身，绕世间朝夕浮沉，至真惹十年如一日不离不分，凡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尽日月斩是快意恩赐，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孤心常是沉默是如醉如痴，怪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不愧于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前世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尽日月斩是快意恩赐，唯愿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无心常是沉沦是如醉如痴，待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无悔于我心所想一生一世一次、哦、看生死是眼前是风驰电掣，看无常是世间是抛却我执，看炼尽日月斩是快意恩赐，来日放下是随心所至，不心上是承诺是如醉如痴，待江湖是下意识心中标志，不愧于我心所想一生一世。 每个人心中的武侠梦，透过一首首歌曲，每一段旋律，把你拉回到那个你最想去的年代。熊猫同学说， 因为呢这个不满林青霞演东方不败哈，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了这个故事哈，然后呢他说这个大侠任性的年代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昨天早起呢还在听铁血丹心，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播过哈。很多人说喜欢童年回忆之类的，金庸古龙才是他的回忆，也是他的梦想。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娱乐，家里呢基本就是武侠小说看了一遍又一遍，心里有个江湖也有个梦想。 My heart, it came to life. This ain't easy, it's not meant to be. Every story has its scars. But when the pain cuts you deep, and when the night keeps you from sleeping, just look and you will see that I will be your angel.Shelter that won't let the rain come through. Your love, it is my truth,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love you. When the pain cuts you deep, and when the night keeps you from sleeping, just look. 同学留言说我已经回来了，上周呢在火车上呢躺在卧铺晃悠悠的听了一期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一转眼呢又到了周末相聚的时刻，一场呢说走就走毫无安排的旅行哈，除了美景美食还就是结识了一位帅气不得了的朋友，哦，这属于艳遇吗？恭喜你哦。然后有同学呢想给你点一首让你乐的歌啊，沧海一声笑。 Oh my radio star。

我们挥手相互问好，同时呢也挥手送走了金庸先生。我们用一首首歌曲让他的作品在音乐里面帮我们回到童年的时光。 一切变了有情意，从今心中就找到了美，找到了自我，所以人生匆匆，心里有爱，一世有了意义。万水千山，此生有人相携，有相依。同心同气，无分无分彼此，用尽爱与爱痴。生死相依，情至深处，真意爱意， 真心实意， 此生也永无疑。共闯高山不会迟，英雄一片。 息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 笑傲江湖非常喜欢的，其实呢有很多版本，有八四版、九六版、零一版、一三版。 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 均呢间隔十年以上，新笑傲江湖呢离上一个版本是仅仅五年啊，是有些太快了。然后呢，新笑的这个选角啊失败，拍的这个质量又烂啊，崩盘到2.4分也不算意外了。今天呢说到金庸剧已经没有了以前的那种风格，武侠呢始终是一个远去的状态。但是作为小说的金庸作品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金庸写的小说不仅能有武侠故事，还有更深的故事内涵，不少荒诞的行为也有背后的意义。 一路前行，凭勇敢和坚强，从不曾失去前行的方向，胜利因为有你在身旁，我们顶起肩膀，能跨越所有阻挡，在这生长梦想的城市，让感恩的心与生命迸发耀眼光芒，我们像风一样驰骋在赛场，燃烧每一粒汗的激情，勇往直前，不畏界限，跨越巅峰当作起点，我们从胜利又走向胜利，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每一刻有你在我身边，我们卓尔不凡。从澎湃的大江大湖汇聚的地方，一路前行，凭勇敢和坚强，从不曾失去前行的方向，胜利因为有你在身旁，我们摒起肩膀，能跨越所有阻挡，在这生长梦想的城市， Come on， Come on， 让感恩的心和生命迸发耀眼光芒，我们像风一样驰骋在赛场，燃烧每一粒汗的激情，勇往直前，无畏艰险，跨越巅峰

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吃。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在空中来一次很特别的空中音乐约会，你还喜欢吗？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晚上好。 暗淡的心，微亮的天，整夜里无眠，忍不住要对你多看一眼，站在你窗前，心中是他被我遗忘的脸。他说等着我好疲倦，用这一点走出你淡蓝色的房间。记得你说离别要在下雨天，就像你已明白有一天他会实现。原谅我不对你说再见，茫茫的我、哦、搭一班最早的列车，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在我没有后悔以前，当你的美梦成天，我已带着破碎的心情走。 记得你说你别要在下雨天，就像你已明白有一天它会实现。原谅我不对你说再见，茫茫的我、搭一班最早的列车，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在我没有后悔以前，当你的美梦成真，我已带着破碎的心情走远。搭一班最早的列车，用最温柔的速度离开你身边。在我没有后悔以前，当你的美梦成真，我已带着破碎的心情走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很多的童年时候的回忆，一些老歌，武侠的情节等等等等。现在的很多的网文呢的确也很好看，很受呢年轻的朋友欢迎，只是呢我觉得和金庸的小说比起来，一个是文字，一个是文学，优秀文学作品是不存在过时的。金庸走了，武侠还在，后会无期。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也要跟你说声再见咯。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下期见，祝大家晚安。 Down. I keep my secrets in a safe house. Better if I don't speak. Devil's trying to tempt me. They just outline my shape out. Place me at the crime scene. I can see from this high up. You ain't got a heart, girl. Privacy is for the cheater. Obviously you're deceiving. Oh my radio star.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For that bullshit when I'm on that good shit. I swear, forgot I'm moving on.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back up. Substitute love for a better thing. I deal with my pain like an only child. Yeah, you.All on my back.